你是我南八佛二世尊，当何名此法门？嗱，咁向下呢一大段经文，即系一路到讲完为止咧，在呢个三份之中，我哋聚份正中份讲完，咁你向下呢大段经文咧就属于啊系流通份。咁呢个流通份咧就流就流畅。通呢就冇障碍，咁解就係话无论讲边一部经啦吓，都係一样。咁加下讲就药师经，就呢、是、种药师经个理论，以奉药师如来因中所发嘅十二大愿，愿愿都係呢利益我哋呢个现世众生嘅快乐。咁呢一部经竟然有咁好嘅理论，亦都有顯示佛呢咁大嘅慈悲，咁而真呢部經啊，我哋想去流通受持，我哋有個名啊嘛，咁如果冇個名啦，我哋就點一個流通呢？所以迦阿難尊者就問佛陀話：世尊啊，佢當何就明此法門？我哋應當呢呢一種藥師法門叫做乜嘢名呢？個當何明此法門？我等就云何奉持，咁有呢个名我哋先至可寻明解义依义起行。所以希望佛啊讲出此一部经呢个名，令我哋呢闻名之后就了解经中嘅妙理，然后依理就起行啦。所以话我等啊係点样去奉持读诵此一部经呢？咁既然阿难有所问，佛就当然有所答啦。咁啊，本经我哋大家都叫佢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但系呢部经一共咧就有三个名噶。嚟第二个名叫做《十二神将饶益有情结缘神咒》，第三个名咧叫做《拔除一切业障应如是持》。嗱，咁呢三个名咧。咁啊，佛就首先讲第一个名，佛叫阿难。此法门就名称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嗱，咁呢个第一个名咧，就系我哋三种名之中啊，本经嗰个经题就已经系解释过，就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就系本经呢个经题。咁啊，喺经题之前，我哋已经解释过啦。所以呢次就唔再重複啦，就係話呢一種法門就叫做係藥師係琉璃光如來，佢因中本來所發嘅十二種大願，一種個殊勝嘅功德，因為願願咧都係與眾生呢個現世嘅快樂，個譯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嗱，咁呢段經文咧就係屬於咧係昨晚咧。所講的了，昨晚所講就是所有十二大將，與共呢他那些每一藥叉大將底下就有七千個夜叉大將，那麼有幾萬個藥叉鬼神呢，就是說那麼饒益有情，亦都呢結緣一個神咒。為什麼是神咒呢？就是這個咒啊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妙力。我哋除非就唔念咒，咁啊念咒咧，念得修持有效啊，咒嘅力量可以消我哋嘅业障，增我哋嘅福慧，令我哋了生脱死。嗱，咁啊咒既然有咁样嘅力用，所以称佢为叫做神咒啦。咁啊亦名拔除一切业障嘅应如是持。嗱，咁亦都有咗个名咧，就系叫做啊。是拔除我哋一切众生嘅业障，咁啊点样先可以拔除我哋众生嘅业障呢？嗱，业就系属于啊三种障之中咧，系中间嘅一种。咁啊，最先就有个烦恼障，最后就有个报障，所以呢个业障咧就是、三障之中咧，响呢个中间。就是我哋點解眾生會做業障，就包括我哋為點解會殺生食肉，點解會追名求利，點解能做一切嘅 违背良心，处处为己，这种这样的罪过呢，主因就由于这个烦恼了。有烦恼就是仗住我们这个法身为命，所以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大的就离不开这个贪嗔痴，如果是普通的呢，好像就是说我见啊、嫉妒啊、共高啊、疑惑啊，这些通通都是属于呢是知末这一方面讲的了。无论根本烦恼也好，知末烦恼也好，除非你就不起烦恼，起烦恼呢就一定是造罪业。所以说人哋胜我者，我就生个妒忌。咁如果人哋比我哋好嘅，我又系生一个妒忌。呢啲咁样咧，由妒忌啊，就做出种种嘅罪业啦。所以称为佢哋业。呢、这个业咧，亦都系障住啊，我哋呢个智慧障住我哋呢个理体，所以称为业障。嗱，咁有罪业就一定咧系有果报嘅。一定这个果报呢是流落于这个生死之中，所以称为它的报障，或者是来生报，乃至多生报，乃至多生多生以后才受报，就看你所做的业呢是如何，就决定呢你受生。所以业障和最先的烦恼障，业障后的那个报障呢，三障啊就好似乜咧？好似一个风车咁样，系氹氹转嘅，转来转去啊，都冇停。就譬如我哋众生，除非唔起烦恼，起烦恼就一定做罪业；除非唔做罪业，一做罪业就一定咧，将来有果报要受呢个报应嘅。善有善个报应，恶有恶个报应，呢、这个肯定嘅。所以烦恼业报呢三样障呢，咁啊齐齐具足啊，亦都好似个车轮咁氹氹转噶。所以灵经里边讲个如旋火轮，无有停息啊。咁啊烦恼业障报障，氹氹转氹氹转咁啊转来转去啦，冇一日停止噶。就譬如我哋众生响呢个生死六道轮回之中呢，咁啊转来转去。有时就做天，有时就做人，有时就做阿修罗，有时堕落就地狱鬼畜生。咁啊，在呢个生死轮回之中咧，真系呢个生同死啊，嗰种咁嘅尸骨，呢个骸骨咧，的确啊难以咧系尽数噶啦。所以劝发菩提心文里边讲啊，佢话饿饿即骨，就过比崇山，往往横尸就多于大地啊。我哋每一次受生就有呢个肉体，生就死啦。咁每一次死咗之后就有个尸体啊。咁呢个尸体一次死就有一个尸体啦。如果我哋生死轮回不断啊，持续不停，即系我哋每一次死就有个尸体。嗰啲尸体多到咧，如果打横嚟放嘅，系遍大地都容纳唔到啊。如果将佢堆积起嚟嘅，我哋每一次受生嗰个尸体积积埋埋咧，仲高过呢个高山啊！都系形容我哋呢个生死咧，系痛苦生死轮回系无有止息，亦都说明除非唔堕落，一堕落呢个生死咧就肯定咧系冇得系停止嘅。咁啊，所以佛啊为着众生各种嘅苦恼，所以先系慈悲咧系出世。说种种法度众生，主要就是呢希望众生呢了生脱死，是明心见性啊，见到自己这个本有的佛性。那么其他的呢都是属于方便啦，都不是佛的目的啦。佛的目的出现于世，不单说令众生得到这个人天福，不要堕落，亦都不希望众生得到这个小乘阿罗汉为满足，亦都唔希望众生咧得到少少嘅权位菩萨为满足，主要就系希望众生咧人人都究竟成佛，究竟咧证到不生不灭嘅涅槃。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诸佛出世为开示五入佛 佛知知见过而出现于世，目的就是希望众生啦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所以开始悟入佛之知见过而出现于世。嗱，咁我哋想真系断除呢个烦恼，消灭呢个业障，唔使受呢个将来生生世世嘅报应咧，你就依佛嘅教法修行。嗱，佛嘅教法就无量嘅。现在我哋讲此一部《药师经》咧，系佛教法之一种。嗱，咁啊，全部经文正宗全份啊，大概嘅意思已经讲过，大家亦都听过啦。嗱，咁啊，如果与呢个药师法门有缘嘅话咧，我哋就可以受持呢个药师法门，就终其身都系咁样受持，就真系像药师如来因中所发嘅大十二大愿加持之故啊，就可以现身咧，得到咧种种嘅快乐，咁啊将来就可以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咁啊因此咧，我哋咧就要啊。将呢一部经呢、这个药师法门咧要流通啦，所以亦令佢就不除一切嘅众生嘅业障，就应如是词，就应当咧如上来所讲，全部药师经个道理咧去受持。如果简单讲咧，就竟然说出有三个题目，就应该喺呢三个题目之中咧个中个道理。去了解我哋依知咧而受持，因为呢三个名题啊，亦都系包括咧系全部经正宗份所讲嘅道理啦。虽然三个名词好简单啊，实际上咧个包含全经重要嘅道理，所以佛咧就最后讲一个应如是词，你系应当啊如全部经重要嘅道理。簡單講就係三個經題裏面咧，你要了解個中嘅道理，然後先至去受持。那個應當係如是咁咧去受持。嗰時薄伽梵說是語耳，諸菩薩、摩诃薩及大聲聞、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天龍、八部。夜天龙夜叉乾塔婆阿素罗揭露图紧来罗摩夫罗佛人非人等一切大众文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此就全部经咧系最后一段经文啦，就系说明咧，既然佛叫我哋应如是持，所以向下就举出咧，在会当时嘅大众有好多好多，包括咧系菩萨众。包括聲聞眾，亦包括國王、大臣、婆羅門、居士，乃至到天龍八部，聽咗呢部經之後咧，都應該係如佛所勸導去修持啦。嗰個是薄伽梵說是語耳時就正當咧，佛啊勸我哋係應如是持。嗰個時候咧，薄伽梵即係世尊，亦即是釋迦牟尼佛啊。咁啊，佛咧说咗上来呢一番说语之后咧，诸菩萨就摩诃萨，诸菩萨就多咁样解，因为菩萨大家都知啦，凡系发大心、修大行、自度度人、自利利他，咁呢种咧属于叫做菩萨嘅行门，亦即是有菩萨嘅发心。嗱，加话诸咧，诸就系多咁样解。亦都可以從表面講咧，就好多好多，唔係話一位兩位啊，可能啊成千上萬，咁就叫做諸菩薩。嗱，如果論佢呢個位次咧，咁啊根據《楞嚴經》第八卷啊，五十五位真菩提路咧，就包括有十信位啦、十住位啦、十行位啦、十回向、十地位啦，咁呢啲咁樣個位次個菩薩啊，係好多好多好多。所以称为佢哋诸菩萨。嗱，摩萨咧就系、是、解释所有呢啲咁嘅菩萨啦，都唔系发心少，唔系话修行少，而系通通都系大菩萨。摩萨即系大菩萨，何以称佢为大菩萨咧？佢嘅智慧又大，佢个功德神通亦都大， 俾一切一切嘅小乘聲聞咧，佢都居在啊呢個首領嗰種嘅身份，因此我哋叫做大菩薩，由呢個法心啦來得大故。嘅及大聲聞，嗱聲聞咧就小乘人啦。如果順住嚟講咧，就係、是、以佛音聲就令一切聞佛嘅音聲，說呢個四諦法，令一切小乘嘅行者啊得聞呢個四諦法嘅音聲啦。由是就知苦斷集，就無滅修道，斷除世間嘅因果，而證到出世間嘅因果，咁就叫做聲聞證，係屬於呢個小乘法。佢最高個位置證到阿羅漢果、由初果、二果、三果，證到四果阿羅漢。加加個大字咧，就係表示呢一類聲聞人啊，聞咗此一部藥師法門嘅道理之後，了解藥師琉璃光如來因中所發嘅十二大願，願願都係度眾生，願願都係與眾生嘅現世樂。咁我聽咗佛咧因中咁樣發心啦，所以佢哋亦都發大心啦，行菩薩道啦。由於係回小向大啊，不以小而為足，所以稱到嚟咧叫做大聲聞啦，就唔係普通嘅小乘聲聞。國王就係一個國家嘅統治者，大臣就係輔助國王，係管理呢個國家，統治呢個國家，令呢個國家咧所有嘅子民都得以咧安居樂業。呢就叫做大臣啦。婆羅門就係佢哋正睿啊，就係印度四種種姓之中係其中之一種，因為咧佢嗰啲人啊，就以為佢個上祖，即係最先嘅上祖咧，係從呢個梵天而生啊。梵係清淨咁嘅意思。咁啊，既然佢咧以為佢自己個上祖係從呢個梵天而降生呢個人間啊，因此佢哋以呢個梵啊為姓啊，所以佢哋淨裔係清淨嘅後裔，係清淨嘅種裔。咁啊，呢個婆羅門種嘅人咧，響印度嚟講啊，既然佢叫做淨裔啦，佢所做嘅工作咧，就好似我哋今日啊嗰啲講經嘅傳道嘅，佢就尊重呢啲祭祀啊傳道嘅工作。嗰度婆羅門嗱居士咧，普通講就係居家修行之事。雖然佢唔係出家，但係佢居家修行咧係淡薄呢個名利，一切一切都係放得下、睇得開，唯有一樣放下嘅。就是他一心向道，这个道业精进，道心增长，有时用法这个自道道人之心啊。所以他万缘放下，唯有这个修道犯道这一点他放下，即是一心一意向这个道精进，向这个道呢来到个发心啊。所以称为他的居士。所以居士这两个字呢，就可以講今日成為咗普通嘅名詞啦，係人凡人唔係出家信佛嘅，都叫聲個乜乜居士。但如果認真嚟講句咧，就唔係普普通通一個問題，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要自問，的確不求名，不貪利，能夠萬緣放下，不以自己嘅仔孫求發達，要願一切眾生咧求安樂。願一切眾生咧都得以啦，係道心精進。咁呢種咧就名為佢就居士啦。嗱，天就係指我哋頭頂上啊，咁啊有六層天啦。咁啊，我哋呢個頭頂上啊，咁啊最近最近嘅就是四天王天啦。四天王天上一層佢就帝釋天，咁啊帝釋天再上就夜摩天，夜摩天再上佢就兜率陀天。再上就化樂天，再上就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的六層天。再上呢就叫做空居天，四禪是色界四禪天。再上就是無色界的四空天，所謂色無邊處、空無邊處、無所有處、非非想處。即是說這個天呢就包括三界二十八天。龍呢 都是属于这个畜生之一类，不过龙呢就有很大的腹部的，龙的腹部呢就非常之大，但是它有个短处，就是这个嗔恨心呢是最重，所以呢它虽然它腹部大啊，有这个嗔恨心重，所以堕落做龙。若叉就即是夜叉，是一类鬼，这条鬼的身手就很敏捷的，所以称为叫做是捷疾鬼，乾塔婆，即是乾塔婆，中国话它是沉香，沉香呢就是帝释天，是奏这个普通音乐的乐神。为什么称为它是沉香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帝释天需要找他来呢，是奏音乐来到宴欢乐那些这样的嘉宾那阵时啊，他一烧那些香，这一类乾塔婆的众生呢，他闻到那些香气，他就知道帝释天呢要找他了，他就来到，咁就听这个帝释天讲奏这个世间的音乐以娱嘉宾啊。阿修罗，即是阿修罗，就是六道之中呢三善道中之一道的阿修罗。那么阿修罗这一类众生呢，男仔啊，即是男人就好丑样的，真的丑样到你不想见他的。但是如果女人呢，啊，那么真的天仙天女都没那么靓的。所以阿修罗呢就是男丑就女貌。咁但中国话呢就叫做飞天，点解叫飞天呢？虽然佢有天上个福，咁我睇落个福报都好大嘅，佢个福报呢好似天上天人享福咁，但係呢佢冇呢个天上嗰啲天人嗰种嘅德性，就係呢一类众生呢喜欢打斗，喜欢斗争，喜欢撩事斗非，咁因此有呢个天上个福报啊，就冇呢个天上嗰种个道德，因此就叫做飞天啊。嗱，咁啊，译名叫做无酒啊。点解叫做无酒呢？酒就是我哋饮酒嗰个酒。点解叫做无酒呢？就系、是、呢一类众生呢，佢就好鍾意饮酒啊。可以讲呢，饮极都唔得满足，咁啊，饮极呢都唔会停止㗎，唔会醉㗎，即是飲來飲去啊，佢都唔夠頭癮嘅。咁佢就妙想天開，佢運用佢哋嗰啲神通啊，採摘呢個四天下嘅花，咁啊抌落呢個大海裏面，繼續想將呢個大海嗰啲海水呢係釀成酒。咁啊，既然大海咁闊咁深嘅水啊，釀成酒啦，咁佢哋呢一類阿修羅眾生就可以飲個飽啦。但是我哋大家要知道，这个大海里面呢不是说冇嘢的、哦、大海里面呢有好多鱼类畜类的众生，鱼类就有好多种的，就只有千千万万种的不同。那么海鲜呢，普通人讲的海鲜呢，即是海里面那些鲜的鱼类呢好多的。那么这些鱼呢就以水的为生，不可以离开这个水的。咁如果你到阿修罗啊，采摘呢个四天下嗰啲花，抌落呢个大海酿成酒啊，岂不是咪唔系水嗰啲酒啊辣噶嘛？咁你话嗰啲海上嗰啲鱼类畜生啊，咁啊点样可以接受呢？咁啊因此海上啊，唔知几多千千万万条个海鲜，海里边个众生各种个福德力故，以水为生。不可以离开这个水，所以他们那些福德力故啊，就令到那些海水呢不可以变成酒，他们才就可以生存。如果不是有这样的福力，一变成酒了就不是水了，是辣的了，岂不是那些海鲜啊不全部死晒不绝种。因此他们的福力所感知故啊，就令到这个阿修罗采摘四天下的花，掉落呢个大海里边啊，变成酒咧，冇法子酿得成。咁啊，酿唔成酒啦，岂不是佢饮酒咪冇法子饮啦？因此佢就发脾气，从今以后戒酒系一件好事啊！你从今以后就唔饮酒， 所以稱佢為叫做無酒啦。嗱，本來阿修羅在六道眾生之中，惡道嘅就係地獄惡鬼畜生，佢哋三惡道，三善道咧就係人係辣嘅咯喎，豈不是佢都海鮮啊？咪全部死曬咪絕種？因此佢哋嘅福力所感之故啊，就令到呢個阿修羅採摘四千日嘅花，掉落呢個大海裏面變成酒咧，冇法子釀得成。咁啊，釀唔成酒啦，豈不是佢飲酒咪冇法子飲啦？因此佢就發脾氣，從今以後戒酒係一件好事啊！你從今以後就唔飲酒，所以就稱佢為叫做無酒啦。嗱，本來阿修羅在六道眾生之中，惡道嘅就係地獄惡鬼畜生，佢哋三惡道，三善道咧就係人天阿修羅，咁啊合埋佢就六道。呢個六道呢個名詞咧，應該好多聽經嘅人研究佛學都好明白好清楚，但係在呢個佛學大詞典裏面咧，包括好多嗰啲經典啊，佢就唔係講六道，佢就只係講五道，咁你即咪少咗一道，咁啊六道之中變成五道，少咗一道啊，咁啊少咗乜嘢道咧？就係少咗呢個阿修羅道。咁啊點解少咗佢咧？因為阿修羅先我哋講啦，佢有天個福，就冇天個德啊，喜歡鬥爭，喜歡拗叫，喜歡啊打鬥。所以呢啲咁樣嘅個性咧，其實啊六道之中，除咗阿修羅道咧，其他個五道都有噶。嗱，我哋簡單講嘅係人道，唔係個個純良噶，好多搞事搞非噶。應該我哋大家做個人咧，你自己本身每一個人都有親朋戚友，在你每一個人本身嘅親朋戚友裏邊咧，唔係個個品性純良噶。好多啦嚇，都係撩事鬥非，係唯恐天下不亂啊！好多呢啲咁嘅人啊，咁啊，既然人道中有呢一類咁嘅人啊，呢啲叫做人道中個阿修羅，所以阿修羅就歸納咗人道中裏邊有咯。嗱，咁啊，畜生道就更加明顯。你唔好話講其他畜生，你哋你養幾隻狗仔睇有門口啊？幾隻狗仔都好大問題㗎。如果你同時一齊養得仲好啲，同時一齊養，佢哋幾個一齊咧，自細玩到大都仲好啲。如果你話一二三咁啊排住翻咁啊按住呢個次序養嘅咧，等到第一隻養到咁上下大個咧，你再揾第二隻翻嚟咧，咁啊第一隻就肯定係唔高興嘅。如果個好啲咁多都仲話佢哋忍耐一下，咁啊你嚟就我走咪算數啦。如果第一隻忍耐唔夠嘅咧，尤其是食嘢嗰陣時啊，佢真係會搶食，會咬呢個第二隻嘅。如是類推，第三隻嚟嗰陣時咧，就變咗第一、第二嗰兩隻咧聯手咧就炮製嗰只第三隻嘅。嗱，呢啲咁嘅個性咧，就係屬於阿修羅嘅個性啦，就是、喜歡咧侵略，喜歡鬥爭，喜歡咧嚇打打鬥鬥。咁所以呢個畜生咧，亦都有畜生個阿修羅道，如是天啊、鬼神啊都有噶。咁啊前五道咧，除咗阿修羅道啊，每一道都有呢啲咁嘅眾生，都有呢個喜歡鬥爭啊、打鬥啊、侵略啊、撩事鬥非、唯恐天下不亂啊，都有呢啲咁嘅眾生。因此六道之中啊，阿修羅道。其他道都有噶，所以就唔需要再次咧，系特別舉出呢個阿修羅道，就只有講出五道。所以大家睇佛經咧，有隻佛經講五道，你就唔好話佢少咗一樣，唔好話佢錯。實在佢就將呢個阿修羅呢啲咁嘅個性啊，係歸納咗其他每一道都有，就唔需要特別就舉出咗個阿修羅啦。但係有啲地方咧，就亦都係儒家呢處咁樣講法。是全部都有的，那么有这个阿修罗揭露图，那么揭露图呢就即使是迦楼罗，有的地方呢就写迦楼罗，那么中国说什么叫做金翅鸟啊， 咁即是话大鹏金翅鸟。嗱，咁啊呢一种鸟即系雀啦，呢种雀嘅身形就好大嘅，佢嗰对翼咧都有几万里咁长嘅。咁佢以咩为生活咧？佢嘅生活就食嗰啲龙啊。咁佢一肚饿嗰阵时啦吓，佢就将个嗰对翼几万里长嗰对翼咧，将嗰啲海水一拨就拨开佢啲口水。但你竟然咁大只嘅鸟啊，个嘴就好似钢咁嘅，钢都冇咁实嘅。咁一拨开个海水咧，个海底度有龙宫啊。嗱，咁啊龙宫除咗龙王，就有好多嗰啲龙子龙孙嘅。咁啊呢个大鹏今次就拨开佢啲海水咧。咁啊，嗰個鋼咁硬嘅，嗰個嘴咧就將啲龍子龍孫啊，一條一條咁啊啄嚟食，就好像我哋入面咁啊，一條一條咁啊壓，咁啊變咗呢個龍咧，就真係不勝其煩。你講嘅鬥，亦都唔夠佢鬥。咁啊，點樣可以挽救嗰啲龍子龍孫咧？嗱，咁啊龍咧，既然都係護法神之一。天龙八部之一是扶持佛法的，所以他走去呢是请佛开示，即是说个大鹏金翅鸟一肚饿，那就来找我们的龙子龙孙吃，那么怎样挽救我们的龙子龙孙呢？如果这样吃他不是绝种，那么佛说你不用忧心，他说我啦，给你一样东西，就是这件袈裟，他这件袈裟呢就是我自己搭的，有很大的福德，很大的功德。他说你回去将它剪了一条一条，那么龙就有角的嘛，你在你的龙角那里绑住一条袈裟，以我这个袈裟这个威德福力所加倍之故，他说那些龙那些大鹏金翅鸟就无法子是啄你那些龙子龙孙食了。咁啊，當時個龍啊講個世尊啊，佢話我啲龍子龍孫咧就唔係話一二百咁簡單喎，係成千上萬。佢話你一件袈裟點樣剪都唔剪到成千上萬咁多條啩？佢話可以你剝線啊，咁啊袈裟就用啲線織成噶嘛。佢話你唔可以，你唔使剪，剪咧你冇得剪得咁幼細，你唔夠用，你可以拆線。咁啊拆咗嗰啲線咧，同樣嘅功德。咁啊，因此咧，你就拆咗嗰啲袈裟一條條咁拆出嚟，就綁喺呢個龍角就可以綁得多啲啦。咁咧，嗰啲大鵬金翅鳥咧都同樣冇辦法啦，係可以咧食你嗰啲龍子龍孫，咁就可以咧就幫咗嗰啲龍咯。咁既然佛慈悲幫咗嗰啲龍，咁啊到大鵬金翅鳥咧。即是冇得食啦，啄唔到食唔到嗰啲龙子龙孙啦，佢哋就同佛讲啦，个世尊啦，佢话你就大慈大悲，咪救咗嗰啲龙，咪等我冇得食啦。佢话你有冇谂到我啊，冇龙子龙孙食啊，我嗰种饥饿嘅痛苦啊。佛话得，你唔使忧心。佢话唔会饿死你噶。佢话我咧叫我嗰啲众叫我啲佛弟子啊，在每日。供佛的时候就顺便出食七粒片十方，出食的阵时就可以令到你亦都得到这个身心饱满，而且法味充满天。所以我们出食的阵时第一句就说大鹏金翅鸟就是这样来了。同时我们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那些无夜叉，就是那些鬼那些鬼婆啊，佢就食嗰啲小朋友，系以嗰啲小朋友咧为食嘅。咁啊，当时有个鬼子母就好有名啊，一鬼仔嘅妈妈。咁佢就有一千个仔，咁啊一千个仔咧，咁佢要俾嗰啲仔食啊嘛。所以凡个去到啊，所有嗰啲乡村嘅地方咧，佢一到去到边度，边度就是无形无故啊。就唔见咗好多嗰啲小朋友，就佢捉咗嗰啲小朋友，就佢俾佢啲鬼仔食。咁啊，因此呢个鬼子母咧，亦都不胜其烦啦，不胜其烦，所以佢就去求救于佛咯。咁啊，佛话得我啦吓， 亦都可以帮你，就唔系讲呢个鬼节冇行嗰一下调乱咗，就讲啊，即系嗰啲村乡啊，村乡所有嗰啲俾嗰啲鬼仔冇捉咗嗰啲细路仔嘅食嗰阵时咧，咁啊，当然咧家家都好凄凉啦，尤其是仔啊，唔见咗个仔啊，咁啊，当然就好悲伤，就佢投诉于佛，但系话得，佢话我帮你，咁因之佛用神通咧，就攞咗呢个鬼子母呢个最细，属于话拉仔。咁因为呢个鬼子母佢有一千个仔啊，佢亦都最痛锡，系最爱呢个拉仔，俗语话拉仔就拉心肝啊。咁啊，佛用神通咧，摄咗佢呢个拉仔嚟，企喺佢自己身边，好似做侍者咁样。咁啊，呢个鬼子母咧，哇，唔见咗个拉仔啊，又系好似发咗狂咁啊，佢到处揾仔，揾唔到啦，因为佛用神通捉咗过去啦嘛。咁佢亦都走嚟咧求救于佛，点样再去到佛嘅地方一睇，自己呢个拉仔咧就企喺佛身边，好似当侍者咁。佢就想佢攞翻啦，佛话咪住，佢话你啊有一千个仔啊，就算少咗一个都有999啊，你都唔惊冇仔喎。佢话你每到一个地方，你都捉人家就乡村嗰啲民间嗰啲小朋友食，俾你啲仔食。佢话民间嗰啲人啊，边有你咁多仔啊？可能有好多系独仔，咁俾你食咗啫。佢哋咪俾你仲凄凉，咪俾你仲伤心。咁啊，当时呢个鬼子母就讲啦，佢话世尊啊，佢我亦都无可奈何。佢话假设如果我做一个妈咪，唔捉嗰啲细路仔俾我啲鬼仔食啊，咁我啲鬼仔又点样可以生存呢？佛话得，佢话你只要咧唔捉，再唔捉嗰啲小朋友俾你啲仔食，佢话我可以帮你。佢话我叫我啲弟子啊，供佛出佛嘅时候咧吓，亦都系七粒片十方，七粒片十方，七七无尽咁样咧，片里空尽法界都有，咁你哋咪可以得到佢食啦，咪可以得到饱满啦。所以就话佢就大鹏今次了啊，就旷野鬼神众罗刹鬼之母金炉色充满，所以呢四句偈咧就系、是、咁样做起嚟噶啦。嗱，我又话翻转头，头先就讲呢个袈裟嗰一种嘅功德，袈裟咁个好处，咁啊其实咧呢件袈裟的确咧系有好大个好处，系有好大个功德啊！在戒律里面有一条不可以离三衣宿，咁即系话咧，我哋每一个出家人，除非冇受咗三堂大戒，如果受过三堂大戒嘅咧，就应该要具足三件衣嘅，就系、是、沙弥就系、是、五衣啦。咁啊受咗比丘比丘尼戒就有七衣啦。嗱咁如果受过菩萨戒咧，就有件大衣，呢件大衣就翻嚟九品嘅上中下三品。上中下三品咧，就系由九条开始，九条就叫做下品下，十一条就叫做下品中，十三条就叫做下品之上。咁呢个下品咧，亦系同呢个七衣一样，就系、是。两长就一短，即系动植嚟计就两长一短，九十一。嗱咁啊，如果中品嘅咧，就从呢个十五条，就佢哋中品下；如果十七条，就系中品嘅中；如果十九条，就系中品嘅上。由于系中品啊，就比呢个下品咧，好似就高咗啲啦，所以佢打直动嗰阵时咧。就是呢就三长就一短，就不是跟七衣咁啦，两长一短啦。那咁如果话上品嘅呢，上品下就是二十一条，上品中就是二十三条，上品上呢就是二十五条。由于佢比呢个下品，比呢个下品中品都是上啊，因此佢就不是两长一短，亦唔系三长一短，就系、是、四长一短。就好似我哋家下嗰啲法师咧讲经呢件咧大红枣衣，你将佢掹开嚟， 打開嚟咧，如果係叫團數數，係有25條，每一條都係4長1短，就焚一個大衣。嗱，咁啊，大衣通常咧就係説法啊用嘅。嗱，咁我哋既然咧每一個出家人都係受過三堂大戒啦，咁啊衣禮咧就是、三件衣啊，就具足。具足沙弥戒个五衣，具足比丘比丘尼戒嘅七衣，亦都具足个大衣。咁啊，大衣你做边一种都冇问题。由9條开始下品下，至到上品上嘅25條，你随便一种。咁啊，3399品大衣之中咧，你随便做边一种都唔系问题。由9條开始。嗱，咁啊，唔单话佢外边咧唔可以离开。就是你自己受了戒之后，你一定呢，你的师父啊，又或者你自己啊，一定要有3件衣不可以离身。例如你住在菩提院，或者住在佛教青年中心，或者住在莲院，或者你自己静室又好，或者住大众又好，无论你住到哪里，你随身呢一定要有3件衣都要具足。那么如果3件衣不具足呢，就是属于犯戒了。所以持戒律呢，这个都是其中之一个了，一定要3衣具足。那么如果我们出门，无论你的旅行朝山又好，或者你去讲经又好，或者做什么法会又好，总之你出门今晚呢是不可以回你原来自己住的地方，即是今晚都趕不回來的了。就算即去就即回，即是即日都趕不到回來的。即是說要在外面住一晚，最大限度都住一晚，那麼你都要帶埋3件衣去。那這3件衣帶去，那麼怎樣呢？有沒有作用呢？有，除了呢你自己不要犯這條戒之外，要隨身呢有這3件衣，不可以離衣縮。但是呢，我就去到住旅馆啊，或者到其他嗰啲，或者冇呢个宾馆啊，住响居士屋企啊，无论你去到边度住，当然我哋出门呢就唔可以带埋菩萨啊，带埋佛像啊，带埋咁多嘢出门啦，携带唔方便啦，亦都唔尊重啦，所以一定呢就要响呢件衣呢个地方呢去恭敬啦。咁3件衣五衣、七衣、大衣3件衣咧，咁啊最低就系3厘戒，所以呢件五衣咧就放喺底下，你接好佢，同我哋家平常咁啊接好，就挤喺底下。嗱，咁啊七衣咧就放喺中间，即系放喺呢个五衣嘅上边。咁呢件大衣咧由9條至到25條，无论边一种，就系放喺上边，即系话咧3件衣咧重搭起嚟。由下數上就是5衣、7衣、大衣。咁我哋如果冇佛像啦，我哋顶礼呢3件衣啦，顶礼呢3件法服，就係如同係顶礼佛，如同呢係对住佛。咁如果你冇呢3件衣，你出门係离衣縮，去到个地方亦都冇佛像俾你顶礼，咁就变咗呢你沒有這3件衣呢就犯了這一條戒了。所以這一點呢，凡是出家的呢是應該呢 要知道。那所以我收徒弟呢，大體上我對徒弟怎樣好不好另講了。我幫他們做三個陣子呢，大體上都做了3件衣的。那他日後用不用那些就不關我事了，不是我責任了。我做三給他的陣子呢，做出家的衣服的陣子呢，就一件3件衣咧，一齐做俾佢哋，等佢哋咧，即使未曾受戒，都具足有呢3件衣。一受咗戒，一出戒坛，离开个常住啊，离开戒常住，就可以咧3衣随身，由受戒嘅地方翻嚟自己师父嘅小庙，都冇离开过呢3件衣。所以呢一点咧，就系大家每一个出家人都要知道要明白。嗱，咁呢件衣咧，既然咧系一件无上嘅法衣，就有无上嘅功德妙用。 因此呢就可以度众生，亦都是佛度众生其中一种的方便法。咁亦都说明刚才我讲过，我哋出席是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金露色充满，就是从这个地方这样来啦。咁就叫做呢是揭露图，就是这个大鹏金翅鸟紧来落，即是紧罗罗，有些地方是用紧罗罗的。咁就中国话佢哋疑神，怀疑嗰个人，即是疑惑佢。咁疑惑佢乜嘢呢？佢就係個人心同個人一樣，一模一樣，冇分別。但個好唔同者就個頭頂啊，就多咗一隻角。咁呢隻角呢，佢就唔係同隻牛咁啊，兩邊啊分開個有兩隻㗎嘛。佢只係喺呢個中間嘅頭頂上面呢有隻角咁啊生出嚟。咁有隻角生出嚟嘅人睇到佢，佢究竟係人啊，就係因為係鬼怪呢，就因為神呢，你話佢係人，人就冇角嘅，佢有多一隻角。但話你話佢係古怪嘛，係神嘛，可是呢佢哋完全係呢個人身。咁因此對佢嘅懷疑啊，佢係人啊因為神呢冇一個決定。因此佢個名呢中國話就叫做疑神。咁呢類疑神呢就係、是、帝釋天，如果係就呢個法音樂，即是好像我們家唱讚啊，唱羅音讚啊，唱大藥師讚啊，或者大彌陀讚啊，唱讚啊，或者寶頂啊之類唱讚呢、啊、就是、就法樂，是佛法的音樂。咁就找這一類啊疑神去就的。所以疑神啊緊羅羅呢就是帝釋天就法樂的神。咁摩夫羅克中國話佢叫大福行，即是福就是肚，即是带住个肚嚟就行路嘅。咁系乜嘢呢？就系、是、一条大蟒蛇，系大蟒蛇啊！嗰啲蛇咧，大家都睇过啦。佢行路啊，喺个地下咁啊，爬下爬，躝下躝下咁噶。佢个身喐啊喐啊喐，佢就喺地下咁啊躝啊前进噶啦。所以佢就带住个肚咧嚟到行路噶。所以佢就大福行。印度话佢就摩夫罗克。咁佢亦都係龍天護法神之一嚟㗎，所以呢佢亦都有份啦，天龍八部神之一。人非人呢，人就係講我哋一個人啦，唔論你嘅身份係好高，又因為做普通嘅人，總之就個個都係有頭有手地有腳有眼耳鼻舌身意，係企起身行嘅兩隻腳，咁個個都係叫做人。我叫你又係個人，你叫我又係個人，大家都是人，咁咪人啦、啊。非人就是鬼，你话非即系唔系啊？非人就唔系人，咁唔系人系乜？唔系人就是鬼啦。我哋家闹人都，你都唔系几人嚟噶，你咁嘅品性啊，你即系闹佢系鬼。所以非人咧就是鬼啦，唔系人咪鬼啦。等咧就等于其他，包括一切，因为咧上头个天啊、龙啊、夜叉、乾塔婆、瘦罗、揭罗罗、紧罗罗、摩夫罗毗啦，天龙八部之外咧，仲有其他好多嘅神鬼怪，咁就等于其他。咁啊，一切嘅大众啊，就包括天啊、龙啊、八部啦，就即系大众、菩萨众、声闻众都在内啦。一切大众，但文佛所算啊，嗱呢一个叫做个文字咧，亦都系一样咁讲法啦。我哋最緊要嘅耳根咧，個聽聞，所以聽經咧係有好大個功德，聽經咧就有好大個好處。聞啊，三位之中屬於呢個聞位啊。若果唔多聞，我哋又點會多思咧？由於多思，先至可以多修；由於多修，先至可以多證啊。若果你冇呢個聞位，你絕對不會思維佛法怎樣的好處。你能夠知得佛法的好處，就是你聽聞。因此啊，我們每一個人，尤其是在家的佛弟子、在家的信徒，如果啊有法師講經，不論他是大法師、小法師都好，總之他所講是正知正見，所講是合乎佛的道理，我們都要去親近。 我哋都要去听，千万啦唔好啦吓。咁啊，呢个系我个师傅，咁啊不管点我都去啦。啊，咁呢个唔系我师傅，系咁啊，扎扎地地只执执绑就唔去啦。千万唔好就咁嘅心态，你唔去听经文法咧，就系你一种最大嘅损失。因为我哋嘅佛性啊，虽然系人人本具，系个个现成。诸佛正知唔会增加，众生迷知唔会减少，即系绝对平等。但佢在呢个绝对平等之中啊，点解佛系受到啊人天嘅尊敬，九法界嘅尊崇，而我哋咧唔好话九法界尊崇啊，人天都未必尊敬啊，唔堕落都算好彩啦。点解？就是、因为冇呢个修持。咁點解你冇修持呢？就因為你冇思維。點解你唔會思維呢？就因為冇呢個文啊。所以我哋常常講呢，經常講嘅一理二根係永為道種。你只要聽過一次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你聽過一次，你以後就冇機會啦。或者嚴重啲，即係你死咗，又或者你去到非洲嗰啲冇佛法嘅地方，你移民去到嗰啲地方咧，冇佛法啊，你都冇機會聽經，冇機會聞法啦。但係你未移民、未死之前，你響某啲嗰度，你聽過一次得啦。呢一次聽經聞法嗰種嘅功德啊，即使你嘅業障好重，生死輪迴唔知幾多千千萬萬世，但係呢個聽經聞法嗰種嘅功德啦，在你的八色田中里面永远不会迷了去的，永远不会流失了去的。等你那些严重的罪业生生死死几多千千万万世受完了，那么有朝轮到你听经闻法这个种子呢，那么出来了，到那阵子呢你就有些善根了。你到那阵子呢就可以，你耳根曾经闻过一次法，这个种子呢就爆芽开花结成这个菩提果了。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真是如果凡是有经听的地方呢，不管他是什么人，即使是居士都好啦，只要他最重要的就是正知正见，不要搞那么多神神怪怪，又搞神通，又见鬼见神，这些你就可以少去一次，我绝对不会介绍你去的。凡是正知正见讲佛法的，不搞这些鬼鬼怪怪的，你就怎样辛苦，你即使呢刚刚放工回来，连冲盆凉吃碗饭都没有机会，都不够时间，你应该都去听经先。所谓发起充满啊，比你吃多几碗饭好得多啊。吃多几碗饭你是饱眼前，你的肉体呢眼前好些，但是这个肉体永远不可以恒常不变，是会坏会死会腐化的。那我们听过一次经呢，以此闻经一次的功德，就可以在我们八色田中里面呢蓬藏，将来有机会呢是爆出这个菩提芽，由芽长大就可以开这个智慧花，由开花就可以结成这个菩提果啊。我哋日后个法身慧命点样显发出嚟，同佛一样受呢个十法界众生所尊敬啊，都系由你最初闻法啊。所以因此呢，叫闻佛所说呢个文字咧系好重要，大家一定咧最好能够做得到。佢话闻佛所说，上来呢一部药师法门就皆大欢喜。因为佛所说的药师法门，就是在东西两大净土里面呢，除了西方净土之外，东方净土亦都是不可思议。那么尤其是在历史上，那么唐宋的时候呢，那么那些人啊，多部分呢都是信仰这个西方净土，注重于这个道亡的工作。为什么呢？尤其是唐朝，可以说呢，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唐朝的兵威呢是最强，不单能够管治本国，国泰民安， 它的威力可以擴充到外國外面。既然呢它的兵力的威力這麼大，人民又安居樂業，所以呢就對於藥師佛要十二大願，願一切眾生得到現世樂，這個問題呢就比較沒那麼注重了，因為人人都安居樂業，衣食住行樣都滿足，所以對這個藥師法門呢就比較弘揚這方面呢就沒那麼提倡。反過來呢，那麼現生既然快樂了，衣食住都無憂無愁，所以他們就注重於呢這個死後那種的安樂了。咁因此從唐朝以後一路至到今日，我哋家坐呢次為止咧，都係注重於呢個人死後嗰種嘅快樂，求呢個往生西方淨土。嗱，咁啊，其實咧佛法係圓融嘅。我曾經講過，一般大從龍骨、大雄寶殿啊，除非有特殊係例外，一般嚟講都係供養三寶佛，就係釋迦牟尼佛喺中間。釋迦牟尼佛的左手邊就是藥師佛，釋迦牟尼佛右手邊就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中間的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就是講他左右手這兩邊的西方淨土和東方淨土，亦都是勸我們的眾生，尤其是末世的眾生都是苦惱啊。如果你是苦惱，生活成問題，或者即使生活都過得去，但始終不得富裕，不得豐足，那你呢就不如就好好地受持藥師法門，受持藥師法門，念藥師佛，念藥師咒，或者誦藥師經，以藥師琉璃光如來因中所發的十二大願，願願都是利益眾生的現世樂。那你將來呢，你往生東方就好，你亦都可以呢所修呢個藥師法門功德發願求生西方，亦都可以佛法融通，唔一定唔固定，唔好咁固執，唔好咁執著，佛法係圓融嘅。你修藥師法門，亦都可以發願往生西方。反過來，你修西方淨土法門，你亦可以發願往生東方嘅，平等平等，無有分別。所以呢，我哋現世落之後呢，你就再修下呢個西方淨土法門，咁日後呢就往生西方淨土，呢啲就係後來嘅事啦。咁亦即是話，我哋在呢個末法嘅時期，雖然法門無量佛呢係大慈大悲，在三寶佛之中呢，佢自己說出係東方兩大淨土，使我哋一切眾生呢，你無論呢受持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的藥師法門，或是受持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法門，同樣都可以得到現世樂，同樣都可以得到將來離開這個人世間，得到日後這個安樂。所以這一點呢，大家呢要明白是最重要的，不要呢鑽牛角尖，固執一樣，全部都是融通的，所有佛法都是圓融，都是融通。就好像什麼呢，好像我們那些人，那些老番是吃麵包的，吃薯仔的，我們中國人南方是吃米的，好像廣東湖南，尤其是湖南和江西，我們中國有兩個大糧倉，一個就是湖南，一個就是江西，他們竟然既然出產米了，就梗係食飯啦。去到北方咧，舊市啊，加將來或者會好多，會有舊市咧欠水，北方又冇乜水嘅，所以佢哋咧就嗰啲旱地咧就種麥，麥啊即係造成啊磨成麵粉啦，佢就食麵。一種麵粉咧，據嗰啲故老相傳啊，我哋都同好多嗰啲北方人咧同學同住都好多，都好耐時間，亦都知得佢哋嗰啲家風。咁佢哋咧一種麵粉啊，可以做咧超過一百種唔同嘅品類，好似咩饅頭啊、銀絲卷啊、麵條啊、削麵啊、大餅啊，好多好多啦，起碼超過一百種唔同。咁佢哋因為冇水啊、旱地啊，所以咪種麥啦。 咁我哋今問題就點樣講咧？我哋食飯嘅人可唔可以又俾佢啲食面個好咧？啊，食面個好啊，俾啲食薯仔食麵包個好啦，唔可以。不過隨順呢個風俗，佢個本地嘅出產嚟養活呢啲人，其實薯仔又好，麵包又好，米飯又好，麵條又好，最後個目的就係食飽個肚，呢個為最大嘅目的。我哋食飯唔可以話食面嘅唔好，食面嘅唔可以話食麵包唔好，食麵包唔可以話食薯仔，唔可以有咁嘅理論。所以一切飲食都係融通啊，目的就係醫飽個肚。我哋修學佛法都係一樣，佛說八萬四千法門，任何一種法門都係對住我哋眾生嗰啲煩惱業障啊。咁啊，既然法法都是對付我們眾生的煩惱業障，就等於說你無論修哪一法都是好的，無論你修哪一法都是可以成佛道，好像讀大學的分科的，我做醫生都有很多種科，有牙醫，有眼科，有耳鼻喉一科，有心臟、腦部，很多科目，但是可不可以說我學這一科就好過你那一科呢？不可以。從利人嚟講，都係呢個社會上幫嗰啲有病嘅人。現實啲嚟講，佢就唔係免費嘅，係收錢嘅喎。咁啊，即係咧一種咧係好有身份嘅職業。當然佢賺嘅錢啊多，生活就好好多啦。咁啊，唔可以話咧，我呢科就好過你嗰一科，你嗰一科就好過我，唔可以咁樣講。每一科啊，你攞到呢個博士位咧，你啲世人都唔使有啦。即是生活就應該很安定，都是醫飽個肚，住間好啲嘅屋。咁啊，即係話大學裏邊咧，科科都係融通，唔可以有分別。主要就係咧幫人利人，喺社會上一種最好嘅職業身份，係特殊嘅人才，好需要呢種人才。所以佛法都係一樣，全部都係融通嘅。千萬唔好咧，我修淨土又毀謗禪宗。我修禅宗咧，就毁谤啊！其他嗰啲宗唔可以咁样，我哋一定咧要每一宗啊，能够佢呢个融通嘅地方咧，了解透彻，先至系一个真正了解佛法嘅人。嗱，咁啊，既然咧《药师经》要讲完啦，大家都听咗呢个药师法门，个个都闻佛所说，系皆大欢喜。嗱，咁啊，欢喜嗰都唔算数喎，咁啊，欢喜。對你冇乜好處喎、啊，咁我聽到我歡喜啦，咁就冇好處啫。即係好似聽到話啊，咁我哋做電子可以發財喎、啊，我好開心喎、啊，有乜好處啊？你唔做，全無好處。你不過聽到就係聽一聽，你唔實行去做，做你個電子行業咧，你絕對唔會發財。我哋學佛法都係一樣，雖然文佛所說的皆大歡喜啦，最後呢一句就最重要啊！一定要歡喜之後咧，咁啊即係冇懷疑啦。你都聞佢聞佛所說呢部藥師法門係功德不可思議，生個歡喜心就冇半點懷疑。你應該咧就信受奉行，先就相信佛所講係絕對係好嘅。佛咧係慈悲，係為我哋咧眾生着想，為利益我哋眾生，絕對冇錯。我哋唔應該有半點嘅疑惑，生呢個信心。嗱，冇信心，我哋又點樣受持？有信心，我哋先至受持啊嘛。咁咪信受咧？嗱，奉行咧就實行啦。即係你信咗，亦都接受咗啦，你咪實行啦。有實行，將來就可以斷煩惱，就得到正果啦。所以由最初一句如是我聞，至到最後呢個信受奉行啊。於其中間幾十頁經文都是藥師法門。嗱，咁啊講呢部藥師經講到此為止咧，已經咧係講完啦。咁啊講完咧，就要一般嚟講就為大家祝福。嗱，咁啊願以此講藥師經嘅善根功德，咁啊回向咧在座諸位啊，咁啊人人都消災延壽，係免難吉祥。咁亦都以此講經嘅功德咧，係回向世界和平，無有戰爭，係人人都安居樂業。 咁亦以此念若诵若师讲若师经嘅善根功德咧，咁啊回向啊，所谓法轮常转，系佛日增辉，每一个道场都系海众安和。好啦，咁啊讲经到此咧就圆满啦。咁啊今晚咧呢啲结缘咧就丰富啦，今晚啦。咁啊其他咧都好多都讲过噶啦，今晚就自私啲咁多讲下我哋噶，我哋咩咧就呢个银包仔啊，呢个银包仔咧。咁有一個小和尚做封面嘅，咁呢個小和尚咧就係、是、我哋好似今晚都有份嚟嘅，我哋呢我呢個小徒弟咧 Stella 啦喺出邊啊，咁啊係佢係佢親手畫嘅，佢好中意畫小和尚，咁啊呢個銀包仔咧一次一撳咧佢就開嘅啦，開啦我哋裝嗰啲銀仔啦嚇，咁就可以啦，唔好揾銀仔嘅就要到處抄銀仔。装银仔啦，咁呢个就荷包喎。你哋大家个个听咗呢个药师经之后咧，人人啊都系由于药师原来个十二大愿，愿一切众生得到呢个现世乐。咁啊现世乐啦，人人都荷包肿胀啊！啊咁啊个个都啦吓，咁啊发起充满，阿弥陀佛，有机会再见。 功德庄严法Oh.